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的，非常特别的开场音乐，欢迎各位锁定982，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爬格的泽华。 哇哦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跟泽华有着鲜明对比啊，我穿的比较小清新，泽华比较有风格。 你是谁？忽然又听说大家已经遗忘了你。 对啊对啊，好久没有来了。 去了哪里？ 招呼就是前一段时间去上海嘛，在那边就是浪了一浪哈，现在回来赶快跟大家报道，这是我回来的回北京的第二天，所以赶快过来跟各位问个好啦。 看我羡慕嫉妒恨的眼神。 哎呦， 很过分，很不想要理他。 是吗？ OK， 欢迎大家今天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你看一下你是否还记得月月，也许去上海玩很多天之后，他最近吃了很多变得你都不认识的嘞。 哦，是呢，而且今天直接就是也算裸妆就过来，连化的妆都没有化啊。 素颜的月月，来收看方式怎样收看？ 是的，正要给大家报一下，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欢迎大家用各种不同的元素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要是各位不方便看视频的话呢，就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如果各位现在手头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更期待各位用视频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那视频呢，就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然后同时呢，点击关注之后，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当然了，在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我没有想到你连报一个这个视频直播可以报这么久。哎 啊，是呢，我就主要是这个是吧，就是 而且非常的流畅， 多多的抢一抢戏，然后把那个一个十个字可能拖成了这个一分钟的时间啊，一分钟十个字啊，给大家预报一下。 来，月月，你最近有没有看世界杯的？ 有看， 每天都看吗？ 差不多吧，尤其是这两天可能没看，这两天一直在旅途中嘛，然后但是前一阵确实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都在看，熬夜那两点看双牙大战是吧，然后 熬夜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光看世界杯有点饿，想要吃点什么东西， 所以胖了吗？是吧？ 并没有 啊。是吗？ 我跟大家说，如果想像月月一样，这熬夜然后又吃东西还不胖，小龙虾是最好的选择。 哦，还真的是，而且最好是一帮朋友一起，然后边玩着小龙虾， 边猜测着。 对， 不要赌啊，赌的不太好 啊。对，不要赌的。然后就是比如说赌今晚的小龙虾谁来吃好，谁来 谁播的 好就好了，对不对？赌一顿饭的钱啊，大家可以互相赌一赌这个赌法。然后还有美味吃着，然后小酒喝着 啊，日子多美好。如果想要免费的小龙虾，各位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在6月26号这天就是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生日当天了。 哎， 生日当天我们当然会准备活动啊，我们会准备这个砸金蛋活动。如果砸金蛋砸对了，砰 砰 就出一个免费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 哇哦，这个太棒了。 看世界杯就可以吃得很过瘾。 是的， 肚子不会饿了。 是的。 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呢，是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 哇， 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抢购了。这样的一个邀约新旅行呢，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但是除此之外，在6月26号这天，我们不光线上会有砸金蛋这样的活动，线下呢还会有非常丰富的活动。 嗯， 比如说会带着大家一起做蛋糕、看电影。 嗯， 美女主持人像月月呀， 对，我就有去那边， 哎， 一个神秘的地点， 就会化身成为这个蛋糕制作师。 是的， 带着大家做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蛋糕。 嗯， 当天呢，酒吧还会有一个放映厅。 嗯， 会邀请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专属于青春回忆的电影。什么样的电影呢？先不告诉你。 嗯， 总之吧，会有很多很多的丰富的活动，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两个人话实在是太多了，旁边有一位显得非常的安静。 是的， 哎，你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 好像很嫌弃我们两个，你们两个再说下去我就不玩了。 仅仅是个表情而已。 你真的就是想随时离开。好，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王应天。 Hello， 大家好。 哎，用这个吉他扫弦来做一个自我开场的一个介绍，挺特别的。 嗯耶。 说这么多，不如我们直接先开唱第一首歌好不好？唱完以后再跟大家介绍，再好好的聊。 好嘞。 今天第一首作品会唱什么？ 长大后吧。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对，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好， 真的是这样的风格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八六拍比较摇摆的一个歌了。 那来吧，对，我们一边听，大家可以一起来摇摆， 一起来摇摆。 OK， 这个跟因为是乡情弹唱的，可能会跟乐队的会出入比较大。 嗯，先听听今天的这样的特别的简单的版本。 走江湖，在天地之间。长大后，你忘掉所有，忘掉那个少年虔诚的誓言。长大后，你接受所有，接受所有无奈和一无所有。小时候，你伫立在无人路口，等昨夜梦到他的回眸。小时候，你急切盼望着明天，害怕着未来太过遥远。长大后，你相信所有，相信所有可遇而不可求。 哦，哎，这首长大后很适合今天处在这个毕业季期间的月月听。 对啊，我听了这个，我仔细的在听它里面的歌词，小的时候怎么样，然后长大后又有什么样的选择，拒绝了什么，然后之后又变成怎么样的一人， 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写照吗？ 对啊对啊，现在可能就是正在经历就是从那个象牙塔然后逐渐往外走的过程嘛，然后就会经历一些选择呀，会经历一些事情，然后看到很多的东西。 需要纸巾吗？ 不，暂时还不需要。下午刚刚的这个是吧？刚刚调整过。 你小的时候也是自命不凡吗？ 自命不凡倒可能没有那样，但是就是起码小的时候，包括现在，可能有很多觉得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很多事情都可以去。 有一些男生小的时候会自命不凡。 对对对， 我是，我觉得我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自命不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 开玩笑，开玩笑的说啊，但是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以后要成就一番大事情？ 我不知道，但仅仅就觉得小时候总觉得自己会特别一些。 当时就觉得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歌星吗？ 没有没有，但 是 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不，并不是想搞音乐， 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啊，对对，没有想搞音乐，小的时候还是想做的还是大侠，可能受武侠剧的影响 哦， 比如像那个，你看它里面有歌词里有提到白马和宝剑 啊， 就是行侠仗义，嗯、对对，小时候还是想做这个事 啊。原来你的自命不凡，就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梦，然后所以会表现在这个方面、 嗯对对对， 他会觉得自己冥冥之中这一生可能会干点什么事情出来， 啊、 但具体什么事儿。 就是 小时候也不懂， 哎， 成什么七彩霞云？ 对，英雄。对，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王应天是何许人也？ 大家好，我是独立音乐人王应天。在今天之前，我都是个吉他手、职业乐手、制作人、音乐制作人。不过我现在是个歌手了。 你说在今天之前？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就算在你们这就算出道了。 从我们这里正式出道吗？应天其实之前很优秀，他有很多优秀的音乐人做过这个吉他手、乐手哈，比如说现在很红的花花华晨宇， 哇，真的吗？ 比如说白举纲， 哇哦，厉害。 当然工作过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像什么民谣歌手宋冬野啊，什么好声音呢、好歌曲的很多歌手艺人，因为这个是我们日常工作，就要接很多很多这样的。录音啊，表演这类似这样的工作， 算是音乐制作人。 那你是为什么想要从乐手变成歌手，把歌手都给踢开的？ 我觉得可能弹琴不能够更多的表达自己了吧，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文字，可能更具象一些，也许。 那你可以写出来给歌手唱啊。 我的歌可能是太怪了， 就只有自己才能够表达出来。 我觉得也许是吧，当然我可能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唱歌的这个经验， 嗯， 但是就是因为长时间的从业，我觉得还是更希望自己的那个唱法能个性一些、特别一些。 嗯，你看他刚才那个第一首歌曲、那个吉他声一出来，不愧是专业的乐手，吉他弹得很好。 对，吉他真的很强，很厉害，而且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对，但是就是我始终好奇哈，自己之前可能是在幕后多一点，然后你有没有就是当时在看到一些歌手或者跟他们在合作的时候，觉得哎呀。自己好像某一天，因为自命不凡嘛，就感觉自己某一天一定会成为谁。 这个还好像没有，就是因为我从15岁就开始玩乐队。我一直认为乐队里的这个主唱歌手是一个技术含量很低的事儿。所以我们大家都在玩命的练琴。然后其实当自己要唱歌的时候，才发现啊，唱歌原来这还真挺难的。 你看，站在不同的角度，你去看待一个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是的。 这是刚才我们演唱的第一首作品，说这么多，接下来大家第二首作品好不好？既然今天刚刚出道，多唱一点作品了。 OK。 好期待。 下面会带哪一首歌？ 那就唱一首《等》好了，等 等， 等这首歌是前几天刚发出来的。 哦，来吧，一首全新的作品，欢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出道的王应天，《等》。 好，等。守着你的秘密， 在等待自己忘记，我守着我的秘密，在等待着你想起，等风吹来，等风吹去，等风吹来，等风吹去，我守着的秘密，在等待着你想起，我守着你的秘密，在等待自己忘记，等风吹来，等风吹来，等风吹去，修你与世无争，来世我心善算计，报答这一世太平，今世我倾其所有，贿赂这天下苍生，等你等着风，等风吹来， 很走心的一首作品。等，哎，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呈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嘛，只能是这样的一把吉他弹唱。那如果是录音室版本，它是一首怎样的作品？ 这个录音室的话，它尤其到间奏以后，就已经上很大的编制了。 它是会是很燃的那种吗？ 对对，很燃，尤其是从那个前世我辜负青灯，这个就已经是很 造起来的。 对对，所有乐器都已经很辉煌了。 哦，因为我就在想说，因为应天之前不是乐手吗？我想乐手，特别是比如说给华晨宇做还是白举纲做，他在舞台上应该是很燥的那一面。嗯， 对对对。 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一到自己做歌手之后开始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美男子。 对对对，实际上在我在自己决定写歌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要写成这种风格曲风的歌。 嗯， 因为我其实我专业学的是最早学的是爵士乐，然后后来长时间干摇滚乐的东西。 嗯。 然后没想到，就是我自己的曲风会比较偏软一些，然后就比较安静一些。 你学爵士乐以前，弹吉他也是爵士乐那种味道？ 我在15岁左右的时候是玩乐队，就是翻，大家都在翻弹翻唱一些别的乐队的东西。但后来开始跟老师学习，在学校学习开始学爵士乐。 哦， 那为什么从一个学爵士乐的开始去玩摇滚乐？是因为你从小爱听摇滚吗？ 这个倒也不全是，因为我觉得爵士乐它是一个很科学很系统的音乐， 嗯， 就是你学爵士没有必要从事这个，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你如果你爵士乐通了的话，说你在很多别的方面你会减少很多麻烦。 所以这个转变你是开心的，欣然的从爵士乐去学摇去玩摇滚乐。 对对对，我觉得爵士乐就它是一些给音乐家练习或者是学习用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很适合欣赏那个东西。 是，其实提到音乐，很多人现在一看到一个人简单拿着吉他，然后弹唱这种浅吟低唱的状态，就会觉得这是民谣。你不玩民谣吧？ 我不玩民谣，而且我认为就是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民谣这个词的概念好像解释 大家有误解， 有误解。我觉得民谣应该是民间自然形成的一个东西。 嗯， 现在的民谣我觉得大多还都是情歌了，就是，我觉得大多歌手都是情歌， 就与形式无关。 流行的元素，流行音乐加民谣或歌谣结合到了一起，现在好像。 对，现在我觉得大多民谣应该还叫弹唱，吉他弹唱的应该是。嗯， 对，是的。 民谣，我觉得真正民谣应该是什么？拉大剧、扯大剧、老郎民间唱大戏，那个应该是民间的一些 民间号子之类的。 对对对，那个应该是来自民间的，或者是一些西北的一些音乐。你甚至都找不出作者是谁，你不知道作者有的时候。 你这说法就是国内的这种民谣的一个概念了。 对对，这个就是 对， 就是比较中国式的传统的民谣。 对，况且他这个"摇"这个词，我前段时间听说"摇"这个词的本身是不带唱的，就是念白的东西，这个东西叫"摇"，比如童谣啊什么那个是摇。 嗯， 民谣我觉得应该也是。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叫这个字也没有意义了。 对， 现在更多弹唱我觉得也挺好的。 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定义的，包括其实大家一开始接触到的可能很多人受到感动，比如说像国外的 500 miles，那样的离家500里这样的一个旋律，到今天到了国内可能有着不同的形式，只是大家看到有人弹着吉他然后这样浅吟低唱他就觉得民谣，其实不然哈。刚才我们又听到了应天的第二首作品，接下来还有点时间，但是3分钟可能听不完一首完整的作品了，要不然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简短一点的， 简短点的可以。那就3分钟是吧？待我转身后， 待我转 身后， 来吧。 愿你朝着你的方向大步朝前走，待我离开后你不必忧愁更不必厮守，我愿你丢掉现在自己再拥抱所有，我在远方等候，等候你带来问候，等你点燃篝火温上一壶陈年的老酒，我在远方等候，等候你短暂停留，听你诉说所有喝掉老酒篝火熄灭后再次分手，待我转身后你我分头走不必再回首，我们就这样相忘江湖各自去遨游，他日相聚后篝火燃一宿大口吃酒肉，我要你无所谓想起忘记会再一次分手，我在远方等候，等候你带来问候，等你点燃篝火温上一壶陈年的老酒，我在远方等候，等候你短暂停留， 听你诉说所有喝掉老酒篝火熄灭后再次分手，待我转身后， 待我转身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马上回来。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屏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屏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挑战新歌声。 又 很奇怪的报名方式。 可以。 各位好，我是那个怪物泽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怪物泽华旁边的比较正常的月月。 哎，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的互动方式是以下的几种哦。第一种就是通过手机的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关注之后，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进入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哎，这变这么快了？ 刚不是说长吗？ 有一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感觉。 是的、啊。 好，今天请来这位嘉宾呢，厉害了，选择在我们节目《挑战新歌声》当中出道、嗯。欢迎今天刚刚出道的歌手王应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应天。 这个跟刚才也不太一样了，同样的扫弦。 嗯，对，这个可以更 rock。 我喜欢这个。 Yeah、 好，吉他弹得这么好，确实以前是专业的乐手哈、啊嗯，然后现在选择从这个乐手开始变为台前的歌手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 目前开心吗？这个转变过程？ 很开心， 跟自己想象当中的是一样的哈、啊。包括 对，差不多。艰辛的过程是想象中是一样的。 有什么样的艰辛的过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会 特别 跟大家说、啊。首先要给大家演唱的第一首作品，其实挺符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的。 嗯， 病入膏肓，他确实病入膏肓了。 嗯，大概就是对音乐太爱了，这种病、嗯，这也是一种病。 来吧，我们先听听看这首作品。 嗯， 来。 好听嘞。 一定要病入膏肓，再没有你的时光，最后你离去让我感到绝望，梦也 随尘土飞扬。走就走，喝一杯酒，留也留一杯酒，藏不透一杯酒，一杯酒能白头。剩下一些悲伤，陪着我的倔强，等最后的时光埋葬，当远处的你大声歌唱，走就走一杯酒， 很慵懒的节奏，我觉得这首歌甚至可以改成雷鬼风格的那种状态。这个真的是专业乐手才可以把普通一把吉他弹出这么多丰富的层次、啊、 是的是的。 它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未来是乐队整体会有点像你讲有 reggae 的东西在里边，或者然后它会有一些偏蓝调类的东西在里边、 对， 所以你的风格是很丰富的。 对对对，其实这些歌已经制作完成，但是在等时间一直往外发了。 刚才说到就是开始做歌手之后发现跟以前不一样， 要病入膏肓、 不一样了， 太惨了。 对，太惨了。 我们又没有做过，我们哪知道有多惨。 没做过很好，不要做。 讲一讲吧，让我们知道一下。 对， 就比较累了，然后每天工作时间会特别长，因为你长时间，因为我自己是完成了几乎完成所有部分，词曲编曲录音制作，然后几乎完成了所有部分，所以工作量特别大。然后我自己还没有助手，我全部工作都自己一个人来做的话会很累，而且是一整张专辑。你在做这个的时候，同时还要再接别的工作案，比如别的音乐， 为了生活。 对，因为那个制作来的那个利润是为了来养活这张专辑，所以工作量特别大，同时在工作。 是，自己做创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变得很龟毛。然后以前可能给别人做事情的话，就做完了就完了呀，然后就可以安心的出去玩了，该干嘛干嘛了。但是你自己做的话，总觉得离自己想象当中差一点，差一点，就会这个时长无限制的给放大。当然心情也会要随时的去调节去适应哈。 对对对，这个成本也很大做这个。 当时就是在真正的就是要做转型之前，有没有给自己一个预期，或者是说我做好了怎样的准备，我要吃多少苦？ 实际上是在我决定做专辑之前，我还在做白举纲的第二张专辑，然后做完之后，然后我跟那个白举纲，我们两个有一次深聊之后，然后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写东西了，我不要再做乐手了。 哦，所以他鼓励了你。 对，老白白举纲对我这个帮助其实很大的。在我们新专辑的那个第二张专辑的发布会的时候，那天就是我告别乐队的最后一场演出。 所以其实是老白给了你最大的勇气，让自己开始真正的去尝试。 对对对，其实他还是很支持我这个事儿。 好，今天说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以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道嘛。那其实今天也会带来自己的专辑，是不是？ 专辑其实现在已经是专辑里的部分作品了。正式的专辑还没有完全发完。 刚才我们听了一首偏雷鬼，未来呢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种气质的这样的一首病入膏肓。 嗯， 接下来大家哪首作品？ 接下来那就篝火吧。篝火是我最早发出去的一个 demo。 哦， 去年，然后这首歌吉他稍微有点复杂。 哦， 来听听看，最喜欢复杂的吉他声。 是的。 OK。 哎，你弹吉他实在是太好听了呀。 也罢，算拯救了我，却拯救彻底解脱。于是没关系对错，没关系真相看破。也许你有时也会想起我，也许你也曾听过这首歌。我常常祈祷着你和我，未来的日子不是今天的错。我在远方燃起篝火，等一个人的篝火。哦哦，是在远方有一个我，为谁燃起篝火？我的我。洒脱，不苛求回忆稍多。终于我释然别过，我释然是你是我。也许你今夜曾想起我，也许你正在收听这首歌。我常常祈祷着你和我，未来的日子不是今天的错。我在远方燃起篝火，没有人来的篝火。我在远方燃起篝火，我一个人的篝火。彼此还那么熟悉，只是往事不被再提及。我轻轻许诺自己，等着一切过去，新的故事不再有结局。我在远方燃起篝火，当一个人的篝火。是在远方有一个我，为谁燃起篝火？我的我，我在远方燃起篝火，没有人来的篝火。我在远方燃起篝火，我一个人的篝火。谢谢。 哇哦， 很适合夏天的傍晚听这首歌， 对， 很有那个夏日的调调。 对对对，约在某一个就是什么小花园里面，然后燃着小小的灯火，然后听着这样安静的小曲调， 哎，有种 R&B 风格的这样一个篝火。 嗯， 这是去年一开始先推出的第一首 demo。 对对对对， 嗯， 其实 demo 也比较完整的 demo， 它是所有乐器都是真的乐器， 跟我们现在听的这个版本还不一样哈。 对，它配线会更丰富一些，当然那个所有，我是说所有乐器都没有 MIDI。 全都是真乐器。嗯， 好的，想象一下夏季的傍晚， 嗯， 除了可以一起去看篝火， 嗯， 听王应天唱歌， 嗯， 当然还要看世界杯。 是的，嗯， 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6月26号台庆一周年的活动。 你们要过生日啦？ 对，这一天呢，我们会准备很多丰富的活动哈。 嗯， 首先第一项，大家可以玩一个游戏，就是砸金蛋，腾一砸。 嗯， 就出一个免费的小龙虾霸王餐体验券嘞。 嗯， 现在这 太爽了， 哎，想想都有点饿。 对呀，啊，对呀，啊， 怎么做的好吃？ 是的，除了这种大礼之外哈，那我们还有场外的一些互动，然后在场外呢还会有专门的什么帅哥美女主持人哈， 哎， 然后跑到外面的某一个给你惊喜的地方，比如说带大家去看电影啊， 嗯， 或者是说做一做蛋糕，因为毕竟我们过生日嘛，一起来庆祝一下。 看的电影呢其实也很符合这个月的气质，就是一定是带大家去回忆一下青春回忆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嗯， 当然呢做的活动包括还有做蛋糕。 嗯，对啊， 打造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蛋糕。 是的， 无论你过不过生日，反正蛋糕是好吃的嘛。 对，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砸金蛋活动，活动当天在线上呢还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大奖。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可以去大溪地，哎， 哇， 5晚8天自由行，重点还是自由行， 那就带着小龙虾一起去， 是不是？ 是 这样的一个耀月新旅行呢，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总之，更多的线上线下的活动，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 年计 划”就可以了。 嗯， 好了，听了两首作品，接下来带我们去感受什么样的氛围？ 接下来， 嗯， 比较惨 啊，比较惨。 这是什么？ 对，关于岁月，关于岁月的吧。 关于岁月的， 嗯，就是对关于岁月的 日常那些感悟是吗？然后就是 对，这是一首关于岁月、关于自由、关于黎明马上就要来的一首歌， 哦， 就在等黎明的一首歌。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心里的灰暗期， 嗯， 可能是关于你在这个灰暗期的时候自己如何度过， 嗯， 这样的一首作品， 嗯， 第一本时段我们第一首听到的是雷鬼加上蓝调这样的一个感觉，嗯，第二首听是 R&B， 那第三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 这首弹唱嘛，就比较接近于大家口头上的民谣 啊，口头上的民谣，来听听看吧， 一起来听。 OK， 夜越深，黎明就越近。 爱人，我深夜在街头，向天空诉求自由。告诉自己，夜越深，黎明就越近，黎明就越近。可岁月，你到底要怎样？我受够了永久，受够了等候。可岁月，你到底要怎样？我准备了一生，能否换取这自由？爱人，我深夜在街头，向看不见的天空挥手。我告诉自己，好在还有你，就应该足够，就已经足够。自己能为你，可岁月，你到底要怎样？ 我恨透了祈求，又祈求着自由，可岁月你到底要怎样，我有备而来却要狼狈逃走，可岁月你到底要怎样，我怕是这一生也赢不到自由。爱人，我深夜在街头向天空诉求自由，爱人，我告诉自己夜越深黎明就越近，黎明就越近。 夜越深黎明就越近、 嗯、 不要在天黑的阶段害怕天黑、 嗯、 就是你在天黑的阶段你也应该去体味这天黑的阶段每一天你自己的种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嗯、 等到黎明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怀念当时曾经有过的种种的感受、 嗯、 如果你会创作的话这些感受日后都可以变成你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东西啊。刚才是你在曾经天黑的时候写出来的一首作品吗？ 在深夜写的。 嗯 嗯，也天黑之后深夜吧。 这首很走心哎，你当时是在不断的去挖掘自己的内心，还是只是一个灵感迸发？ 我觉得没有特别刻意吧，我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就写出这么首歌，我也不知道具体为什么，没有预谋的这首歌。 啊，写完以后都没有哭吗？ 我好像内心有点问题，哭不出来。 可能就完全把那种情感用文字啊，然后用音乐的音符去表达了。 嗯， 我觉得这首歌让我想起来，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半夜，可能都会有走夜路的这样的经历。 哎，是。 然后自己在走的时候，可能经常像我，有的时候就真的会仰天，然后去看一看月亮，然后去想一想某个人啊或某件事情什么的。我觉得特别适合配上这首歌曲。 想的是谁？ 下个节目告诉你。想的是我们6月26号的生日会。 太聪明了，简直太机智了。 是的。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来了王应天，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自己的作品啊。 嗯。 当然，之前是乐手的身份，现在作为歌手，其实在演唱方面还是有一些陌生感在的哈。 嗯，对，尤其今天换了个环境，陌生感会更强一些。 是，再加上电台、嗯、我们其实出来的效果可能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好、 嗯、 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话筒这样的一个收声。 嗯， 所以你会在演唱方面不断的去潜心钻研吗？ 对，练了很久，因为在这之前我刚才有讲了，之前因为吉他手是吉他手的身份，所以一直都没有研究过唱歌，而且觉得唱歌是个很无聊的事儿，但是现在觉得唱歌真的很能表达情感。 因为今天很多首作品、嗯、我跟月月都在感叹说这吉他弹的真的是太好听了。 对对对、 那你会觉得唱歌是自己的短板吗？目前来看 是，但是我觉得因为正在练习，而且我因为我有很多独特的发声技巧，就比如就像类似呼麦啊，我就可以做出来，有很多很多类似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 哦、那可以现场呼一个吗？ 可以。 来 不过比较恐怖了这东西。 我觉得就一小点，一小点，一小点。 试一下就 OK 了。 这个呼麦呼的很好，很不错。 对对，特别的棒。 就是，就我自己可能比较喜欢研究过。 嗯，但走夜路的时候不要听呼麦啊。 这就有点可怕了。 这个这太恐怖了。 感觉周围都是一些什么鬼啊？ 太恐怖。 他说的是什么鬼哈、啊？不是那个东西哈、 啊。对对 对。但说到这点，其实今天听到的六首作品当中，可以感受到应天自己作品当中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尝试。你自己未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走哪一类风格哈？ 基本上还是跟吉他相关的音乐吧，我觉得。弹唱类的音乐更多一些， 但是各种类型都可以尝试。 曲风倒还 OK， 曲风都还可以。 包括像刚才感受到的呼麦，可能以后会加入到更多其他的自己擅长的。 嗯，如果有合适的歌的话，就会用到里面。 好，如果各位说想要关注一下王应天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找到你？ 可以在一些 APP 上可以搜到我的歌，或者是微博， 名字就可以。 对对对对，应该 绝大部分 APP 都可以的。 哇哦， 新浪微博也可以找到你啊。 可以可以，微博也可以。 好，王应天的王就是那个王，应呢就是应该的应。你是叫王应天还是王应天？ 应天，顺应天意。 应天啊，顺应天意。而且我觉得今天王应天好像有一点点的兜着，因为你看最后被我们挖出来有自己的这个就是其他的这种独特的发音方式哈。 对。 而且像今天我们的场地也会有一点限制，所以更加的期待。我觉得他今天就吊着我们一些，然后未来可能马上把新歌所有一首一首发出来之后，会有一些更好的呈现和惊喜。 等下回再来的话，就把你的才艺全展示出来，好不好？ 嗯， 这样的话就不用再来第三次了。 好，我尽量多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对，欢迎常来， 欢迎哈。 嗯， 谢谢。 也期待今天有很多的新作出来，然后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收听。好， 谢谢， 感谢收听今天的。 挑战 新 歌 声， 对，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一起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 我是泽华， 我是月月， 也感谢应天今天做客。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作品，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听。夏天的时候就很希望。 夏天 你这是这么老派的路数。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又帮我。 这么年轻就走这个路数。好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会怀念冬天。 哦。 是不是？ 哦，所以下一首歌是和冬天有关，是要降温吗？ 你天冷的时候，觉得走在冷风中，觉得特别苦。 哦。 夏天温暖的时候，想象一下走在冷风中，我觉得很浪漫。 是的。 好吧，最后一首作品《走在冷风中》。 好。 拜拜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拜拜。 拜拜。 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